凋谢和遗憾都是就像碎落的白纸， 接受是成长的解释， 未来是紧紧握在手中的坚持，汗水和迷失最后累积成了果实，梦想是我们勇敢疯狂去，就是那都是最好的事。 轻烟四散，已失了影踪。情意捉不到是朦胧，情意猜不透轻或重。也莫问日朝冷却，流落在几番风。雪日升，此爱此心不变动，纵使世事常变，历历历情重，情还在，岂怕苍天多作弄，几番山聚仍未觉匆匆。前世 烟雪风里送，前事不应当只是梦，再回头悲欢百变，却何妨放低恨重重。都是朦胧情意，猜不透轻或重，也莫问一朝冷空，流落在几番风雨中。说一声此爱此心不变动，纵使世事常变，历劫亦情重，情还在，岂怕苍天多作弄，几番山聚仍未觉匆匆。前线不要说风里送，前事不应当只是梦，再回头悲欢百变，却何妨放低恨重重。 曾经必须远车归道，跟随着记号望平淡或热闹，每一辆火车是累了就随时能停靠，我迈向目标却又想要逃，我从来不害怕地带，我其实活得很潇洒，我每天都重新出发，可是我不快乐，真的不快乐，每天走到同样的分岔，可是我并没有试着，这是一条繁星的轨道，走在一条单行的轨道，铁路决定了命运，决定我每一步都脱离不了单行的轨道。单行的轨道，轻轻拥抱，为什么烦恼还阳光不照，每一辆火车转山越岭该值得骄傲，但谁听得